有地德传第十二章。敖罗斐乃令人领他到布满银具的餐厅内，吩咐人给他吃他自己的食品，给他喝他自己的酒。但有地德回答说，我不愿吃这些东西，怕有什么妨碍，我带来的东西已足够我吃用的了。敖罗斐乃问他说，假使你带来的东西用完了，从哪里能拿同样的东西来给你呢？我们这里没有你同族的人。有地德答应他说，我主万岁，直到上主借着我的手完成他所愿意的事以前，我带来的东西你的婢女是不会用尽的。以后敖罗斐乃的仆从领他进入一座帐幕，他睡到半夜，晨惊前便起来了，打发人到敖罗斐乃那里说，请我主下令准你的婢女出外祈祷。敖罗斐乃就吩咐侍卫不要阻止他，他在营中住了三天，每夜都出去往拜图里亚山谷中哨兵布防的水泉旁沐浴，然后上来哀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只给他一条拯救自己同族子民的正路。他取节回去后留在帐幕里，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到了第四天，敖罗斐乃设宴，只邀请自己的侍卫，军官中一个也没有邀请。他对自己的总管巴哥阿宦官说，你去劝说住在你旁边的那个希伯来妇女到我们这里来，同我们一起宴饮。如果有这样一个美人在跟前而不与她交结，这真是扫兴的事。如果我们不引他来，人反会耻笑我们。巴哥阿离开敖罗斐乃去见他说，你这美丽的女郎，不要踌躇到我主上那里去，当面受他的尊敬，与我们饮酒取乐。今日你要变作拿布高宫内亚述的公主。有地德回答他说，我是谁，胆敢违背我主上的意思？凡他喜欢的事，我必赶快去做，这是我一生至死最大的喜悦。遂立即前来，穿上锦衣，佩戴了妇女所佩戴的装饰品，叫他的婢女先去，把巴哥阿给他每日坐着吃饭的皮垫拿去，给有地德铺在敖罗斐乃对面的地上。有地德进来就了位，敖罗斐乃一看他，即心不守舍，神魂颠倒，贪起美色。原来自从见了他那一天起，就想趁机勾引他。此时敖罗斐乃对他说，喝吧，大家一同欢乐。有地德说，是我主，我愿喝，因为我有生以来我的生活没有像今天再有价值的了。就在他面前将自己婢女预备好的拿来吃喝。敖罗斐乃见他如此，喜极狂欢，遂开怀畅饮，有生以来没有一天喝过这么多的酒。